等等啊，线下活动来免费领取。不方便领取的听众朋友，我们还会提供快递送书服务。那么具体的这个发布时间，您请关注我们的节目和官方微信号。那么今天这三所学校您有哪些问题想要提问，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您先关注，然后呢在我们这个上面提出问题。同时呢，您也可以这个下载建外14号我们的小程序，可以实时的收听节目，在微信公众号上呢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好，那么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提问了啊。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本市今年高考高生近11年来首次增加，2018年北京理工大学加大对北京生源的政策优惠力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继续实施大类招生，冬奥组委招聘高校毕业生百里挑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高考，本市63073名考生报名参加，比去年高考增加2400多人，这是本市高考考生近11年来首次增加。今年高考，本市新增一项照顾政策，公安英模子女报考高校，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今年本市继续实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职招生考试政策，共有486名考生提出申请，符合条件并参加高考报名309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4号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发布今年的高招政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8年继续实施大类招生，普通本科将在两大类别八大类专业来招生。2017年本科生整体升学率为73.62%，位列全国高校第四。北京理工大学今年加大对北京生源的政策优惠力度，被理工大学提档的普通一批北京理科考生，只要体检符合国家要求，零退档、零调剂，均满足其第一专业志愿。2020年本市施行新高考，今年上半年新高考方案和各项配套政策文件将陆续公布，新方案的宣传解读将覆盖所有在京招生的高校、中学校长、高中教师和学生。按照新高考方案的要求，各高校要科学确定并公布招生专业类、高中学业水平等级选考科目的要求，各中学要指导考生做好科目的选考工作，同时抓紧研究并论证高考普通本科一二批次合并办法以及高考志愿设置改革等方案，平稳推进改革。为了吸收高等院校优秀人才参与冬奥会筹办工作，北京冬奥组委于去年12月启动了2018年应届高校毕业生的招聘工作，超过1500人参与报名。经过严格的笔试、面试、体检和档案审核等环节，最终共聘用了15名应届高校毕业生，涉及体育部、宣传部以及技术部等5个部门。全部人员均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平均年龄25岁，有超过50%的人员掌握2门外语。清明假期期间，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举办清明缅怀、节日民俗、踏青赏花、特色展览4大类30项游园活动，推出红色游、赏花游、踏青游、文化游、文明游5个系列，100余条清明假期游线。市属公园各祭扫纪念景区，向前来活动的市民及团体讲解举行纪念仪式。市民可以登录市公园管理中心以及各公园的政务微博官方网站来了解赏花活动最新的花讯以及清明假期的旅游路线。那么今天的意想不到开讲，我们来说清明假期、清明节。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 眼界大开， 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光，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学科带头人，海淀区中心命题组成员。 实际上说到清明节呢，最一开始的时候呢，它更多的是一个节气，它讲的是一个仲春和暮春之间的一个交接。那么可能清明节变成一个节日啊，更多的还是跟寒食节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寒食节是在清明节前一天，寒食节是为了纪念一个晋文公著名的臣子叫介之推嘛。那么介之推奉养老母不愿意下山，那么晋文公一气之下就烧山，没想到把这娘俩给烧死了。结果呢，晋文公就非常的懊恼，于是就下令啊，每年的这一天就定为寒食节，大家都不吃热食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孝子。那么第二年晋文公再来看介之推这个遗址的时候呢，他发现烧光的山上呢突然间又长出了一些柳树，他就特别感慨，他就把这个柳树叫清明柳，于是规定寒食节后一天定为清明节。那么这个传统故事实际上和清明在古代历书当中的定义实际上是有一脉相承的。古人把清明定位成什么？定位成就是这个节气以后万物开始更加明显了，清明嘛，就是更加的清亮明显的意思。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我们认为是天气的问题，就是清明以后基本上就是天朗气清。第二个方面呢，是大地万物复苏，无论是动物植物都开始，要不然就结束了冬眠出来，如果是一年一活一死的那些动植物呢，实际上又开始一个新生。描写到清明的话呢，实际上由古代开始啊，就一直在纪念这个传统的节日。你比如说唐朝时期就会为清明放长假，跟咱们现在一样，他可能要放七天的长假。那么到宋朝的时候呢，清明节的纪念就更加多了。那么在宋以前呢，可能清明节大家就吃一些啊寒食之类的东西，那么到了宋代以后，那这种寒食就不是说简单的一些冷的饭菜了，就完全变成了一种比如冷的甜点呢，或者说冷的一些小吃之类的。最著名的大家可以看《清明上河图》，那里面完整的记录了清明时分啊，这个汴梁城还有汴河两岸的一些风光和一些人文的一些景色。清明节作为一个节日，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意涵，就是祭奠先人，寄托哀思的。苏轼的这个《江城子》他讲过一句话叫料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松冈。那么说到诗词呢，就是清明节的诗词最著名的就是那首诗了，对吧？就是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将进入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了。那今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和香港大学将在节目当中呢介绍今年的高招政策。那么大家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三所高校三位嘉宾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招办主任徐烨。徐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招生工作负责人韩宝林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稍后呢我们也将请进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黄一倩老师的连线电话，为大家来介绍啊今年香港大学的一些招生政策。那么大家相关问题关于这三所学校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过来。那么首先呢我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双一流建设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首批国家211工程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是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中历史最悠久、教授语种最多、办学层次齐全的外国语大学。学校现设有14个学院、7个直属系部、65个研究中心、一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个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两个教育部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学校开设本科专业115个，覆盖文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工学5个学科， 其中外国语言文学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具有传统优势的特色学科，目前学校开设97个外语专业，有2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8个博士学位授权点，4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一个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4个国家重点学科和7个北京市重点学科。学校与世界上83个国家和地区的330所学校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学校承办了亚欧美17个国家22所海外孔子学院。在76年的办学历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紧密结合国家发展需要，形成外特京的办学理念和兼容并蓄、博学笃行的校训精神，成为培养外交、翻译、经贸、新闻、法律、金融等涉外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为国家培养了9万余名高质量的涉外人才，因此赢得了共和国外交官摇篮的美誉。 北京外国语大学，我们请学主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特色。学主任您好。 你好。 那首先我想先问问这个收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外语的英语的口语考试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都报名哈？马上呢在这个4月14号、15号吧，学主任。 是的。 外语口试就要进行了。前两天有一个家长他说，哎呀，那个我忘了，这个英语口语考试我报没报名了，我怎么能查看一下呢？这是属于粗心的家长。那么如果想要报考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话，是必须要通过这个口语考试的吧？ 对，报考我们外语专业的，一定要通过 哈，通过这个考试。所以在这里先提醒大家，刚才我们从这个片话当中呢，其实也听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它就是以语言学习为特色的哈。那么这个特色是如何来彰显的？也请徐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在您那个学校里学外语的学生是不是特别的苦？ 这样，所以他 辛苦， 对，这一点要从北外的这个外语专业去讲起啊。北外外语专业呢，现在是98种外语，是上两周差不多，部里头刚批下来14种，又新增了14种， 一共98种。 那么其实从41年建校的时候，最开始建立的就是俄语，那么它就是一个外语专业，以后陆陆续续的。又成立了，一直到现在98种外语。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学校的发展的历史都是和，这个都是跟这个国际，关系啊，就我国的双边关系还是多边关系是有很紧密，很紧密的联系。 涉外，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外语专业呢就在不断的在发展和壮大。现在这些外语专业都是属于历史非常悠久，师资力量雄厚的这些专业。那么到了北外以后呢，不管是北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复合型专业啊，它不是外语专业，拿的不是那个外语专业的学位。那么不管是学外语专业也好，还是学非外语专业也好，都是要学外语的 啊。 这点是，也就是说在北外的它的这个教学里面，人才培养里面，外语学习是必不可少的。还要向家长和考生说明的一点呢，就说这个外语专业到底是什么。同学们可能觉得外语一般，现在一般的认识啊，是在听说读写译这个阶段，大家认为这个就是外语了啊。其实呢，外语专业在这上面有很多更高更多的更深的内容，那么听说读写译呢是必须的，是 基本 基础啊，就在北外的学生来讲是最基本必须要掌握的，那么 在这之上呢？ 对，那在这之上，比如说可以进行，这个语言学的研究，其实这在本科阶段就可以进行了，文学方面 的 研究， 外国语言学， 对啊，那么还可以进行区域研究。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开了98种外语，在“十三五”规划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的官方语言我们都要开启。那这个时候在进行区域研究的时候就可以能够做到全球覆盖啊。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在外语专业的这个之上还有很多相关联的这个学科方向。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学校在外语方面所 进行的就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吧。 就是其实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呢，外语它只是一个就是可能最低是在我们看来一个应用学科，但是它在上面在这基础上你要有专门的研究领域是吧？ 对，嗯，对。 我曾经认识一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同学哈，今年上大二了，学的是阿拉伯语，他说14个小时他都在读外语。而且觉得一开始觉得说是阿拉伯语呢说是难，后来一想能难到哪儿去呢，但是上了之后他发现真的很难，所以每天都在打卡然后学习，说有的同学一般都是凌晨4点钟睡觉，然后6点钟又起来又开始了，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来背这个这个外语。就这么 有的外语专业呢，比如说刚才您讲到的阿拉伯语这个外语专业的确比较难，就是他在学基本功的时候都会比较难。 嗯， 所以呢那个我就去年也是我们有一个大四，去年大四现在已经毕业了。 嗯， 啊，他就讲他在当时报考的时候就听说这个专业很难。 嗯， 但是呢他决定挑战一下。 对， 哎，后来当然后来在学习过程当中是的确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嗯， 那么最后也是很成功啊。那么、那么就这个外语的难易度来讲呢，所以我们也是在跟同学们要有一个就是沟通。那么说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自己有没有这个外语学习能力， 嗯， 啊，有没有这个外语学习的潜力， 嗯， 啊，那么自己现在外语水平怎么样，将来适不适合 能坚持下去， 来学这个外语专业。所以这一点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是要考虑清楚。 对，虽然是这么难哈，但是那个同学非常骄傲的跟我说，别看我们这个阿拉伯语难，但是我们的就业非常的好。 对，是的，阿拉伯语因为它这个跟对象国很有关系， 嗯， 跟对象国很有关系，因为对象讲阿拉伯语的这个对象国呢还是基本上有一些比较稳定的国家， 嗯， 啊，那么而且它整个的涉及的面积也很大啊，所以用武之地也比较广。 那随着我们国家这个对外的这个交流啊日益的增多，那您说那些小语种的国家是不是也会这个学完了之后越来越吃香呢？就这个语言小语种，嗯， 对。实际上呢，就随着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的提出呢， 嗯， 最近这两年这个小语种的热度是不断的在升高。其实，在前些年，在这个“一带一路”之前，小语种的热度就已经可以了。 嗯， 那么这两年，随着这个政策的出来以后呢，我们也在逐步的在加强这方面的培养。 嗯， 那么特别是现在新建了这么多专业，就我们有的专业可能不一定马上来得及招生，但我们可以在二外或者三外里边给它开出来啊。同学们想学二外可能这是必须的，那么还有一些专业呢他要去学三外啊，那就把这些专业给他放到里面。所以现在从小语种的发展来讲，因为国家还是很需求的，走出去的第一步肯定是要沟通， 对， 沟通，对吧？ 嗯， 啊，和交流。那么然后要进行深入的交流，然后以便能够开展更多的工作，能够和就是比如我们和对象国之间的国家之间能够互相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外语专业的建设方面呢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希望能够在此呢就是为我们国家也培养这样的高端的外语人才。 嗯，那现在的需求应该是非常多的，那我们每年的计划也会不会随着这个需求而涨起来？ 嗯， 比如说今年。 对，就是从学校的总规模来讲呢，就特别是这个一带一路的所涉及到的外语专业，我们现在的确在“十三五”规划间，我们有一个规划能看出来，是有一个量的增长的。因为有些专业，比如说我们今年新开的这个梵语、巴利语啊，还有阿塞拜疆语、尼泊尔语啊，这些泰米尔语、祖鲁语啊，这以前都没有的啊。那么我们今年是就从北外来讲呢是第一次开设这些专业。 以后还会逐渐逐渐的还会开。那么这些专业呢，它肯定不会是每年都招， 嗯， 也许可能每4年都不一定能招一次啊。 哦， 那我们会给他储，我要为国家储备一定的 人才， 人才啊，嗯，所以从专业的总体来讲是有一个增量的。那么具体到北京来讲呢，可能我们基本上会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嗯，去年我们是多少人？ 去年我们一共两个批次加起来是124，啊，提前批39，一批呢85。今年呢，我们预计也差不多这个样子， 嗯，维持这个。去年的水平哈。那刚才徐主任也说了，这个外国语大学呢，它是一个是提前批，另外一个是本科一批这个报名。如果要是参加提前批的话呢，它应该是进行一个综合评价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哈。 是啊。 那么一批就跟正常的就可以了哈。 对。 那这个综合评价的这一块有什么要提醒考生的吗？如果要报提前批，这里边的专业和一批是一样的吗？ 综合评价的现在呢正在申请的过程当中，从3月15号到4月15号截止， 嗯， 它这里边的专业啊，和一批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交集的， 嗯， 它在提前批次，它基本上涉及的都是我们讲的叫非通用语种专业， 嗯， 都是这些比较小的语种的专业，那么当然也有一些。略微大一点，比如刚才讲到的阿拉伯语或者俄语啊，这些略微大一点的， 嗯， 我们也放在这个批次里面去招生。 嗯， 所以同学们呢要关注一下这两个批次的不同的点。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外语专业里面呢，现在是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现在是比较确定的，一定是确定的，放在一批次。 嗯。 日语呢我们现在是有一个今年有一个变化，可能是有一半会放在TMP， 有一半呢会放在 EP， 但是在具体到北京市的话一定是只有一种选择， 嗯， 不可能两个批次都存在， 嗯， 一定是只有一个选择啊， 嗯， 所以这个今年大概的这个计划的分配可能 就是这样哈。 嗯， 好，那相关问题呢我们在广告之后会请徐主任呢再给大家来做介绍。那您有相关问题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啊，您关注之后呢可以在上面提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们稍后回来。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11周，每周6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金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有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北外也好，还是我们国内的这些高水平大学，乃至世界的全球的这个高水平大学来讲呢，在这些学校里学习都是很辛苦的。 对， 没有说不很轻松的就可以得到一个学位，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很多同学上了这个外卫大北外之后都说，高中老师说的上了大学就轻松了，都是安慰我们的，为了缓解我们高考的压力。然后去了之后会发现学风特别严谨，而且在里面会更加努力的去学习，甚至可能比高中的时候更要卖力气，而且呢同学们之间好像是卯着劲儿的那样的往上学。 对，这 学风 对，到大学以后呢跟中学的学习状态也不一样，那么就是说我们学习的刻苦的方向也不一样。因为毕竟是在自主学习要更多一些。那比如说刚才你讲到的这个互相卯着劲儿的去比着学，这个学问的确是，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专业的英语的专业的四八级的这种考试，其实我们有的不是英语专业的，我们对它对别的专业没有硬性的 要求 啊。那这样的话呢，同学们还是很自觉的他要去考，当然一方面可能社会上对这种证书的一种认可，那么再一方面呢也是同学们他也希望通过测试来提高自己的学习水平。 他可能有那种氛围，所以说大家就人家旁边的孩子都这样努力的学，可能稍微想懈怠的也不好意思了， 是 吧。这个学校在今年的新生当中啊，今年如果这个考入外国语大学新生当中还会开一门这个研讨课，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啊？为什么要开设呢？ 这是一个新生研讨课，就是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开 的 啊，2016年开始的。其实很多高校已经早就有了哈。那么我们这个新生研讨课呢，它主要的目的啊，就是这个因为高中同学呢到了大学以后，他对大学的学习一下子不一定能适应，而且对将来怎么学习可能不一定很了解。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新生研讨课的这个呢，就给他进行一个指导。比如说他这个新生研讨课原则上呢，就是学科领域的职能教授为我们大一呢专门开设的一个小班的一种讨论性的课程。他不是说那个原来一般课堂教学老师在那主导，那他现在是让学生进行讨论。那么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就激发起他对这个学科的学习的兴趣，也能够拓展他对这个学科的认识。课程方面呢也不是那种具体的某一门课，而是比如说一些经典的导读啊，这些这一类的这课程啊。那么然后在课堂上呢进行讨论和反思，那么让同学们能够尽快的进入到主动学习的这个状态里来。 那其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学生培养方面的一些特色的项目，包括既然是外国语大学，肯定和国外的交流也会非常的多哈。那么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 我们像特别是这个非通用语这块啊，就出国交流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有的专业呢都可以做到每一个班整班的出国一年去对象国去交流，这是一种呢。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从2016年开始呢也进行了一个暑假的小学期，在这个就每年暑期啊，我们学校会邀请到十几个国家的国际一流专家来开设国际小学期课程。那么这个课呢，它是对北外的学生还有其他的院校的学生，包括国外的学生是同步开放的。那北外的同学呢就可以免费的那么他可以在这个利用这个期间呢可以跟中外学生同堂上课，包括其他高校的兄弟院校的同学一块儿来学习这些课。那么这些课呢内容涵盖语言学、美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商科的还有公共关系、法律、 区域发展、传播学等领域，那么就是它的涵盖领域还是很广的。那么通过这个暑假小学期的学习呢，同学们也还可以换到一定的学分， 嗯 啊，那么就等于说他可以不用出国门，也可以能够享受到国外的国，就是说我们国际上一流的这个师资的讲授啊， 嗯， 这也是我们这两年在人才培养方面采取的一个措施。 嗯，在录取及填报志愿方面，有什么要提醒家长和考生的？比如说，我们需要参考什么样的一个排名来报考？ 我想就是这个，可能大家应该也比较有经验了，至少近三年的情况要有一个平均的一个，这样要掌握这个它的规律。 嗯， 从我们现在北京实行平行志愿以来呢，这个分数基本上和排名啊也是比较稳定的。 嗯， 所以同学们只要看你的名次大概能够在我们北外的这几年的上下呢，我觉得都可以。比如我们现在预估的话呢，像2017-2018年就是文科在全市800名，理科呢在3500名，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以第一志愿来报考北京外国语大学。那么具体的专业可能你可能还这个同学要自己对一下，可能有的专业他不一定很喜欢，或者是有的专业分数高低啊什么的，他自己要去看。我们因为没有专业级差，所以他是完全按照其实跟平行志愿是一个道理啊，按平行志愿这么来的啊。那只要他能够进到北外的提档里面，我们肯定是只而且是服从调剂啊，我们肯定是不退档的，会满足他的会满一定会录进这个学校的某一个专业， 六个志愿， 对对，不一定是六个志愿，就如果他排名比较靠后的话，可能不一定是六个志愿，我们会给他调剂。 好的，那如果进去之后又想转的呢？ 我们从大一的下半学期的时候，其实现在北外正在做的就是这个转专业，这个阶段正在进行，大一下的时候可以同学们进行申请。每个院系呢，我们都会开放10%的名额来进行这个转专业。那么每个院系呢，它会有不同的条件，会提出不同的要求，转入的还是转出的，它都会提出要求。那么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再去申请啊，可能有的还要进行测试，在最后确定能否转成功。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2018高校的直播咨询节目啊。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提前批呢我们实行的是综合评价啊。那么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在问啊，这个综合评价这个考试高考分数和我们的这个校测成绩各占多大的比例，徐主任？ 说起这个综合评价呢，我也想多说两句，因为其实上次节目里面也专门讲了，这综合评价它实际上分成两个部分的综合，三个部分，应该叫三个吧。一个部分综合就是在现在是在材料的申请阶段啊，在提交阶段，这个阶段呢，我们结束了以后会进行初审啊，那么这种初审呢，评价就是一种综合的一种初审啊，要会全面的看一个同学的情况。那么从这两年看，有的同学说为什么我最后初审没通过呢哈，其实我在某一方面比那个同学的那方面还是好一点的啊。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就体现出来，就是说这个方面好一点，可能在其他方面不一定会好啊。所以这是一个综合啊。那么可能因为不可能所有的同学都会进入到这个初审通过的这个阶段，因为报名人数还是很多的啊。那么第二个综合呢，就是我们学校测试的这个综合。那么它是只有面试没有笔试， 有外语口试，还有中文面试，就是这两个部分组成。那么最后的综合呢，就是这个总成绩的综合。这两年大家也可以能看到我们北外公布的这个提前批次的录取成绩，都是综合评价的成绩它不是某一个部分的具体的成绩。那么高考呢是占70%，我们校测的成绩呢是占30%，它是个加权的成绩，不是简单的乘啊，是个加权的一个成绩。所以大家我们也有具体的公式在我们的那个招生的问答里面，大家可以对着那个都可以给自己算。 好，那么还有一些详细的内容呢，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参看我们即将呢要发到听众手中的高招手册。好，那么关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我们就先和大家呢了解到这儿。相关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了解的是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1911年正式成立，是香港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国父孙中山先生是首届毕业生。港大校训为明德格物，勉励学生追求知识的同时，更要全人发展，成为未来全球领袖。世界顶尖学府香港大学学科齐全，十所学院课程涵盖建筑、人文、牙医、教育、工程、法律、社会科学、医学、理学、经济公管等范畴，开设34项本科课程。在最新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港大位列世界第26位。在 QS 世界大学48个学科排名中，港大有33个学科进入全球前50名。牙医学科更是连续第3年蝉联世界第一。港大采用全英文教学，汇集了海内外顶尖学者。2018年，港大连续第3年被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列为世界第3大国际化大学。作为一所世界级的研究性综合性大学，港大致力于卓越科研。2017年，有118名教授人员获评选为世界首1%顶级科学家，彰显其在各自学术研究领域的影响力。香港大学目前已经与剑桥、哈佛、牛津等348所世界知名大学缔结协议，包括除赴海外名校交换之外，港大学生也有多种机会参加海外实习、暑期课程、暑期研究计划、海外社会服务、学术交流团等众多交流项目。港大希望在2022年前，每一位本科生都能获得至少一次到海外以及一次到中国内地交流实习的机会。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进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黄一倩老师的电话。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黄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虽然是电话连线哈，但是也请今天节目当中呢，既介绍了香港大学，也给我们同学呢来回答一下相关的一些关注的问题。好，那黄老师，这个港大的录取呢和内地高校统招是不太一样的，有独立的报名程序哈。那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选拔和录取的办法。 好，首先呢，我们的报名呢是独立于内地的整个高考报名机制里面，是在之外的，就是同学基本上就是去我们的香港大学的网上报名，填了表格以后，基本上呢他的资料就已经得到我们的整理了，然后呢，只要他高考成绩出来以后，把高考成绩报给我们，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大概在6月底的时候就会有一个6月底7月初吧，这样就会有一个面试。那么面试完以后，大概在1个星期左右，我们就会放榜。那么基本上可以说是最早一批录取的一个学生。那么学生基本上报名以后，到大概录取，大概可以说是，基本上是2-3个月的时间吧。 嗯， 我们的报名截止日期呢，大概是在6月15号。当然呢，现在因为内地越来越多的同学呢，除了高考的成绩以外，也有一些不同的考了一些不同的国际试，比如说 IB 啊，比如说有些同学有 A level 啊，有些同学可能有 AP 成绩的，那么所以呢，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香港大学的报名呢，从另外一个渠道用这些国际的公开试来报名也是可以的。那么那个所以那个报名时间呢，大概是在到7月中截止。 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早早发来了一个问题哈，影子问说港大多元计划的面试结果什么时候通知？如果通过啊，加分可以用于选专业吗？这也就是说，刚才您介绍的是 如果没有通过多元卓越入学计划的同学哈，6月15号之前网上提交申请。那么如果说参加了我们的这个多元卓越入学计划的这部分同学，什么时候能够接到这个面试结果的通知呢？ 啊，看来同学对港大还已经是非常了解 了、嗯、 那么我们确实是有一个叫多元多月入学计划，那么就是学生可以是通过学校或者他自己可以推荐自己他的一些特长这样。那么我们其实已经面试过了，我想如果参加的同学都知道，大概现在其实已经在陆陆续续的在放榜，就是有条件的录取这样。那么我想如果可能还没有收到的同学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估计大概在4月底之前基本上全部的这个结果都会出来。那么这个如果你报了这个多元卓越入学计划的同学呢，你就不需要再去报这个我们这个6月底截止的这个大的这个报名的这个程序了，因为我们会自动把你放在了，如果你没有被这个多元入学计划录取的话，就可以在这个6月15号以后的这个面试呢，我们那个底之后还会再考虑你，但是你不需要再另外参加面试，因为你已经面试过了。所以呢基本上如果收到这个多元卓越入学计划的同学呢，其实他有三个志愿的这个报名的，那么我们基本上都会三个志愿都会考虑。那么也许就是举个例子，可能你有1、2、3志愿，那你可能收到的就告诉你是第一志愿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录取，第二志愿大概一个什么样条件，有些同学可能只收到一个，有些同学可能三个都会有条件的这个录取的这个offer 给他。 那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这三个志愿当中您再选一个了， 自己再选，对对对对对对，哈哈哈。 那也就是说，这个结果呢会陆续公布，而不是说一下这个公布出来。那么在四月底前陆续公布，如果现在没有查到的话，可能也不用太着急，也许还没有公布呢， 不用 是吧？ 对对对对对，会陆续，因为每个学系他们出的这个结果的时间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就分批在那里，所以没有收到的同学也不用太着急啊，收到的同学当然就恭喜他们，但没收到也不用太着急，那么另外就我在这里强调，就是如果最后你没有被这个计划录取的话，我们会自动把你放在了6月的那一批里面再进行考虑的。 好的，那这个他这个还问了一个问题，说如果通过加分可以用于选专业吗？这个专业，他这个提问， 其实他你如果用加分的概念去理解的话，他是给你每一个志愿上面都告诉了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可能是第一志愿加5分，第二志愿加20分，第三志愿是加30分。那你自己倒是看看你是可以符合哪个情况这样。 好，还有问题哈，还大一啊，内地生有粤语课程吗？还有就是住宿的问题，大一是住在校内，那么大二就要出去了吗？ 不是一定的，那么大一是保证一定是住在校内，那么至于这个广东话课程你可以自由选择，因为有些同学可能是在广东省的，他可能不需要，所以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选的这个一个课程。但是除了生活你可能方便一点，其他其实我们如果在校内读书，你是不是一定要有这个广东话的这个训练的啊？除非你读医啊，除非你读医啊，读医呢就一定要选这个这个广东话。那么至于大二呢，这个宿舍的问题呢，是你还是可以住的，但是就要看你大一的这个情况，因为有很多的竞争在里面。 好的，好，这个去年的时候啊，我们招生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哈，增加了这个很多的名额，从600名、然后提高到了750名哈，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提高。那么今年这个人数还会再往上涨吗？ 我想强调一下，其实，可能这里面要同学要理解，就是去年增加这么多，不是说全是用高考成绩进来的，基本上用高考成绩进来的呢，还是在300名左右，只是呢， 这几年下来，很多很多的内地同学，我想现在也已经可能是一个趋势，可能以后柜台可以也进行一些探讨，就是越来越多的内地的同学，他们是考一些国际的试，那我们也认可这些试的，所以今年的话，我估计这个不同的考试加高考的这个录取的名额呢，大概也是在这个700多到800之间了、 也就是说，通过高考这种形式呢，大概在300名左右，其他的都是通过那些其他我们认可的这个国际考试，是吧？ 国际考试，对对对， 明白了。好，那这是一个哈，那今年的这个很多的同学在这个准备的时候，可能就会去了解我们的一些专业设置哈。香港大学、剑桥大学的本科收生计划，工程学和计算机学今年是继续啊。 继续，对对对，因为这个项目呢是得到非常广泛的这个认可，不单是受到同学的追捧，也得到剑桥非常这个好的肯定。因为我也要恭喜很多同学，就是这几年下来，已经一批一批的都有同学开始毕业了，就是基本上每年送去的同学都是拿了剑桥1%最好的那批学生，所以我们也很为同学感到自豪。就是因为这样呢，所以剑桥这个名额越放越多，越放越宽这样啊。那么我们今年还是有这样一个名额。那么这个比较从去年开始一个比较有一些转变，比较大的转变，或者是这样说吧，就是以前呢，就是这个计划呢，你最后得到的是剑桥的本科和剑桥的硕士。那么现在呢，我们跟剑桥之间的在有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合作以后呢，同学呢可以拿到港大的本科学位、剑桥的本科学位，再加剑桥的硕士学位，所以这个对很多同学来说是非常吸引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很多参与这个项目的同学呢，他们也觉得选择比较宽一点，因为可能有时候你也会改变主意或者怎么样，就觉得我可以选择去剑桥，我也可以留在港大，所以这个选择性就比较宽了。我们也有参加了这些项目的同学，进来以后他觉得，哎，我可能对工程兴趣没有我想象这么大，后来就去改去读法律了，也有这样的同学。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选择剑桥这个计划的同学呢，他们是会有比较多的这样一个选择权了。 那么参加这个计划的同学前两年是在这个港大来读书， 对， 是后三年然后就去剑桥了， 对，三年在剑桥，对。 好，那未来会不会还会和这些这个世界顶尖的学校去洽谈，推出更多的这种项目呢？ 我们会，我们今年呢，我们还有去年开始其实就有多了两个项目，一个是跟巴黎政治大学，一个是跟伦敦大学这个 UCL 的这个两个大学的这个合作。那么跟伦敦这个大学学院的合作呢，是在法律方面的，跟巴黎政治大学呢是学科是比较多的选择，就是理科文科都可以。那么今年呢，我估计今年可能还不行，明年开始我们可能会跟我们可能有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和这个 Berkeley 伯克莱，对吧？中文对 Berkeley 就是 UC Berkeley 的这一个一个合作。那么也是他会有两年的时间在港大，然后另外的时间在 Berkeley， 然后是拿两边的学位。那么我想这个是一个港大未来几年的跟全球最顶尖的大学合作的一个计划。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也会很有兴趣的，就是我们可能明年开始我们会有跟北大的一个双学位在法律方面的。这个趋势最主要从港大的角度来说，我们是真的是希望培养国际型的人才，就是这些人才会对不同的范畴和不同的文化领域都有深入了解的，所以我们会发展一批跟不同国家的顶尖大学的双学位合作项目，包括和内地的清华北大这样。 好，那黄老师，由于呢进入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继续了解香港大学。那么您的这个电话保持畅通，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好吧？ 好，谢谢。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北京考生的情况。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

北京的考生，你是刚才是说，其实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说一定北京是多少人，或者上海是多少人，或者是哈尔滨是多少人，只是都是一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但是呢，北京考生这几年来说，如果我觉得我可以说一说这个成绩分数线，但是同学不需要太过去这个着重这个分数线，因为每年都会很不一样啊。那么比如说2017年的话，我们基本上文科大概在650分，理科呢在665分，那么2016年呢，文科大概在660分，这个理科在674分这样的一个。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其实同学不要太这个用这个做一个 知道就好 哈、 不用这个分数太纠结， 对对对，就是这个参考而已。 好，这是北京考生的一个情况哈。那知道这个香港大学这么多年来，我们知道学费在这方面是非常的优惠的，那么所以我们进去之后是不用担心哈，这个学费的问题，同时奖学金会惠及到每一个人。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提供的奖学金量还是很大的。那么但是我不能够说每一个同学都一定会拿到，基本上呢大概是在要1/3，30%到45%左右的学生都可以不同程度上拿到。对，那么只是每个同学拿到的可能不太一样啊。那么但是我想大部分学生都可以拿到一个是学费的资助这样。 那我们这个香港大学毕业的同学，他们的这个就业率是多少？另外他们的这个本科生的去向呢？ 我想来香港读书的同学是比较幸运的。我不是太了解现在内地的就业情况是怎么样，在香港本身的这个就业情况也是很好的。那么从香港大学我们的这个数据来看，我们毕业生的就业率是99.5%，那么连续这个11年的这个就业率都是非常非常在99.4%-99.5%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那么大概毕业生的平均工资也非常好，大概在2.5万左右，2.3万-2.5万左右这样平均工资。那么基本上呢，这几年其实的招生到现在，基本上那个分布的这个情况都差不多，大概45%左右的学生会选择到海外名校继续这个去求学，比如说去哈佛、去牛津、去耶鲁继续深造。那么大概有在30%多一点的学生呢，选择在香港，这些银行啊这些就业。那么其余的呢，也会选择比如说去回内地深造和或者回内地工作。但是这几年呢，有一点的趋势就是回内地深造和工作的同学比例会开始高了一点。 好，回答一个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张军说：色弱可以报港大的牙医科吗？ 什么弱？ 色弱，视力的问题。 这个可能会有一点问题，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同学你有兴趣报我们的牙医的话呢，我觉得你报了以后，老师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因为牙医里面有很多学科，就看你到时报什么学科了哈。 好，那非常感谢黄老师今天呢跟我们连线哈。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大家如果在微信平台上后续的提问呢，也请黄老师呢在节目之外给我们答复一下好吗？ 没问题哈， 谢谢您。好，听众朋友，今天呢三所学校我们已经了解了两所了，那今天呢最后一所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是由北京理工大学和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合作设立，深圳市人民政府投资建设的非盈利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中俄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设立的第一所大学，是引进俄罗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第一所中俄合作大学，是国内唯一采用俄语教学的中外合作大学，是中俄两国教育合作的新尝试、新成果。学校以建设独具特色的世界一流国际化综合性大学为目标，以开放、合作、交流为办学理念，致力于开展精英教育以及高水平的研究和创新活动。学校面向全球科技及经济发展，承载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人才培养的光荣使命，为中俄战略合作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牢记习近平主席的嘱托，建设高水平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是杨洋。接下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这是去年刚刚成立，而且呢去年是首次招生的一所学校。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招生工作负责人韩宝林老师，韩老师来给介绍一下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好了，那这个去年才是第一年招生哈，去年全国计划大概110人左右啊，那么今年这个我们这个人数还会维持在这个水平上吗？ 感谢我们教育面对面的这个各位听众。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呢，去年第一年招生，我们一共招了呢113位中国学生。 嗯，因为我们是全球的哈，全球招生。 哎，还有这个国际学生。 嗯， 理科呢，我们大概是招了88人。 嗯， 文科呢，一共招了25人。 嗯， 啊，应该说呢是圆满的完成了我们的招生计划， 而且都增加了。 对， 嗯，好，那这个第一年招生，您觉得这个生源质量怎么样？尤其有没有我们的北京考生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地方吗？ 我们第一年呢是面向8个省市这个招生。 嗯， 当然呢有我们北京市的这个考生，一共呢有8位考生。嗯，分别是来自于清华附中，还有北师大附中，还有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学校吧。 嗯， 哈，那么这些考生的话呢，就是总体来说在全国在广大的考生和家长的支持和关注下，尤其是社会各界啊也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尤其呢是这个学校从创办开始一直到现在一路走来呢，都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对， 在2017年9月13号开学典礼上面呢，时任我们国务院刘延东副总理，以及俄罗斯副总理都参加了学校的开学典礼。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呢，都分别向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开学典礼发来了贺词。 嗯。 啊，那么在贺词中，习主席呢就强调说，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是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两国人文合作深入发展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同时呢，也希望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呢，努力建设高水平的大学，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嗯，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部长呢，也在回答中外记者问上面，那么就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建设呢，也回答记者的提问，他是这么向记者这个介绍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是两国元首确立批准的教育合作项目，这是中俄两国教育合作的一个新尝试、新成果。那么因此在社会各界以及我们教育管理部门的支持和关注下呢，第一年的招生我们取得了应该说优异的这个成绩，招生的分数最高分的话呢，超过当地一批县的126分。 嗯， 啊，这是理科。文科呢超过一批县呢是达到了113分。 啊，这是北京吗？ 这是全国的。 全国的。 哎，全国的这个平均。哦，北京的话呢，理科超过一本县80多分。 80多分， 这样的。 嗯，好，那这个是一个分数情况，大家这个分数可以参考吗？可以作为今年的参考吗？ 今年我们估计可能会有所提高 啊， 因为去年第一年招生，很多的考生和家长还不太了解这个学校。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尤其是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的话呢，我想我们今年预计可能会提高， 分数会提高。 哎， 去年开设了4个专业啊。今年有变化吗？ 这个专业的话呢，我们今年没有什么变化 ， 哎，还是维持去年的4个专业。 嗯， 啊， 那这4个专业都是两校的优势专业吗？是强强联合呢，还是优势互补呢？ 这个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呢，在建校初期设计这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两校共同商议的， 那么秉承两校优良传统，发挥两校的优势互补，突出厚基础的理科优势，同时呢也坚持强应用的工科特长而设立的这四个专业。 嗯， 这四个专业的话呢，那么比如说强强合作的专业呢，像数学和应用数学这个专业， 嗯， 这在莫大呢称作为应用数学与信息学。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莫大呢，它的数学基础这个学科呢是非常的，在国际的排名是很好的。北京理工大学呢信息学科呢也是我们的强势的这个学科。那么因此可以说呢，这个专业是一个强强合作的专业。同时呢又有发挥这个学科优势的专业，比如说国际经济与贸易还有俄语专业。 嗯， 国际经济与贸易呢在莫斯科大学呢它叫经济学专业。啊，它主要瞄准的呢是培养未来的银行家和经济师啊这样的这个定位啊。那么俄语嘛就不用说了，这是俄罗斯的这个母语，并且莫斯科大学的俄语专业呢在俄罗斯是领头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所有的标准都是出自于莫斯科大学啊。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交叉学科，比如说材料科学与 工程 啊。材料科学与工程呢这个专业它涵盖了物理化学力学那么这些这个，同时呢还有这个材料 嗯 啊，这些专业相互的融合的一个专业。 嗯，这是本科开设的专业哈。去年您来直播的时候说呢，这个2017年招收的是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哈，有计划说2018年会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那么这个计划现在落实吗？ 目前我们正在紧张的这个进行工作当中。 嗯， 今年呢我们计划是本科硕士和博士， 嗯， 那么都同时招生。 嗯， 硕士呢这个今天应该是报名截止了，马上我们就要公布复试的这个学生的名单。 嗯， 那今年呢硕士的这个招生略有不同呢，就是我们参考了我们2018年教育部公布的硕士研究生的复试的这个分数线啊，这样的来进行选拔，学生的质量呢是有所提高的。博士研究生的话呢，我们计划是在五六月份开始这个招生，因为莫斯科大学呢他们招生的这个时间的进程是五六月份。 嗯，好，那刚才我们介绍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时候哈，在提前批是实行这个综合评价这个录取方式，而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呢，了解这个学校的同学可能都知道哈，我们是采取综合评价录取方式哈。 对。 那同时呢，这个模式啊，可能还有一点不同哈，有高考成绩，然后有学校测试，还有一个就是高中学业水平的这个成绩加在一块儿，是吧？ 是的。 嗯，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这个面向中国学生考生的话呢，全部都实行综合评价招生录取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嗯， 也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三个方面来考量，不是用一考定学生的终身。嗯，那么分别呢是 60% 的这个成绩呢， 嗯， 是来自于同学们的高考成绩，30% 呢是来自于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学校组织的学校的测试， 嗯， 10% 呢是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业水平考试。那么这样的话呢称作为631招生录取的模式，然后综合评价学生的他的这个成绩。 嗯，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提问哈，说上我们这个学校获得的是两个学校的毕业证书吗？ 是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这个我们呢获得正式学籍的同学，他们呢会获得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学籍，将来符合我们的毕业条件的话呢，那么能够拿到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嗯，同时呢也获得了莫斯科大学的学位学籍啊，学籍。现在呢我们2017级的这个同学他们手上呢有两个学生证，一个呢是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证， 嗯， 还有一个呢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证， 两个学籍。 哎，两个学籍， 双学籍，将来双学位。 对，将来双学位。嗯， 对。说到这个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刚才大家可能在这个片花当中也听到了，这是国内唯一采用俄语教学的中外合作大学啊。所以说无论你 在高中阶段学的是什么这个语种外语种，那么到这个我们学校以后呢都要学俄语。 学俄语。 而且是可以零起点吧。 是。 可以零起点。我在这个论坛上去走了一圈哈，我发现这个大一新生留下很多的这个足迹哈，然后就是说进学之后哈，俄语天天是背得昏天暗地的。就是说那么这个俄语教学是一个特色哈。那我想知道第一年肯定是大家得努力的去学，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水平就能够没有语言障碍的去学习专业课程了呢？ 由于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呢是用全俄语进行教学，当然呢我们也学习英语，还有一部分的课呢是中文， 嗯， 是吧？那么这是根据课程的这个性质的不同。那么2017级的同学呢，我们一般呢这个是从8月份就开始入学，和其他的同学来说呢要提前一个月，现在到学校以后的话呢进行为期四周，周学时呢是36学时的这样的一个俄语强化训练这样的一个环节。 嗯、 那么当强化训练以后的话呢，我们的同学基本上都能够跟随我们的俄语老师顺利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学习这个过程当中。 嗯， 那经过去年呢，可能我讲的还没有什么底气，但是今年的话呢，嗯、因为有我们2017级的同学，嗯、他们很在学校里面经过了半年多的俄语的学习，那么他们学习的话呢，都非常的按照莫斯科大学的老师的评价，我们中国的孩子太聪明了， 嗯， 中国的孩子太努力了，太刻苦了，因此他们的学习的话呢都非常的棒， 嗯， 是吧？113位中国的学生全部都是零俄语基础的学生，是吧？那么现在呢他们的俄语第一学期的学习全部都通过了。 哎呦，太好了。好，那这也是同学们付出的努力的结果哈。 是。 还有一点啊，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50% 以上的老师来自莫斯科大学，而且全都具有博士以上的学位。那这个博士师资这个是最低的门槛吗？ 哦，是这样，我解释一下这个。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这个教师呢，我们当时在合作协议当中定的呢，就 50% 以上是由莫斯科大学派出， 嗯、 就是我们的现在在学校里面教俄语教学的这些老师，他们都是莫斯科大学的在职教师，是吧？那么按照莫斯科大学选拔教师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们呢都具有博士学位， 嗯， 啊，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和其他的中外合作大学不同的地方。其他中外大学，我们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呢不是我们在直接聘老师，而是莫斯科大学派来的在职的莫大的老师。 嗯。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北京理工大学的教学团队，那么到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开展比如说思政课呀， 嗯， 还有我们的英语课， 嗯， 啊，这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老师， 嗯， 啊，那么是现在目前来说呢全部都是这两个学校派来的这个任课教师， 嗯， 来开展教学。 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提问红哈，说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各自独立的法人吗？ 是独立法人， 嗯，而且现在基本上招生啊什么的其实没什么关系，但是师资啊等等还都是互有交叉， 对 吧？ 师资的保障呢在建校的初期是由莫斯科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来提供保障，嗯，啊，那么因此呢我们现在学语言教语言的这一些老师和有一些专业课的老师，基础专业课的老师都是莫斯科大学派来的， 嗯，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北京理工大学派来的老师， 嗯，将来这个学生毕业之后就业方向都是和一带一路有关吗？ 哦，这一点的话呢可能是很多的家长都关心的啊。因为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从办学的这个我们理念上面呢， 嗯， 就是实施精英教育，培养精英式的人才。我们是希望呢我们的同学将来呢都能够继续深造，那读硕士和读博士，是吧？那么未来的话呢，那么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前景应该是非常看好的。尤其是国家倡导的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的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 在我们这个刚刚建校的阶段，就有一些这个上海竞合组织的有一些企业家协会，还有呢像华为公司都直接的话呢到我们学校来说，你们这个将来的毕业生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些学生呢他们既有这个语言方面的这样的特长优势，同时呢还有专业的扎实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同时呢又精通了中俄两国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所以呢他们的就业我们相信的话呢应该是前景非常的广泛的。 嗯，现在就被可能预定了。 对对。 好，那相比其他的中外合作办协，家长们比较关心的是这个学费参照一个什么标准呢？ 哦，深圳梅里莫斯科大学相对于其他的中外合作大学呢，我们的收费标准应该目前九所中外合作大学的学费标准，深圳梅里莫斯科大学是最低的，那么我们的学费标准呢是参照了莫斯科大学接收留学生的学费的标准，那么由于这个学校是一个公益性的啊，这样的非盈利性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在深圳市人民政府大力的这个支持下，我们学校里面呢不是靠学费来维持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运行的，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的学费确定的话呢是相对比较低廉，同时的话呢在学低的学费的背景下面呢，我们还有比较高额的这样的奖学金和助学金。 去年您介绍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学费基本上全都用于奖学金的发放了。 对对。这个呢在2017级呢已经兑现了。我们2017级的同学呢，那么奖助学金奖这个体系呢已经建立起来。那么2018年的话呢，我们呢可以用178这样的这个数字吧，来介绍一下这个奖学金的这个情况，100%的同学都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生活补助，生活补助，70%以上的同学的话呢，按照他们的这个高考的成绩，和到学校以后的学业水这个学习成绩的情况，那么都能够获得不同等次的这样的奖学金，那么奖学金的这样的额度的话呢，在学生学费的80%以上。是我们把它称作为178这样的是。 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很多问题啊没有来得及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呢一一给大家做一解答啊，那么在明天的我们的微信文字推送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更多更详实的内容。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几位嘉宾呢来做客节目参与我们的直播。明天呢将有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和四川大学继续啊教育面对面的本科高校的直播咨询节目，大家如果关注这几所学校呢也可以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在直播进行当中呢会实时的给大家呢做以解答。为了减轻家长奔波之苦，清明假期最后一天4月7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为考生和家长推出第一场2018年招办大型网络视频直播系列讲座。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两所高校招办主任做客直播间，解读两校招生政策，针对学校录取分数、志愿填报、就业情况等方面进行详细解读。招办主任还将与广大家长在线交流，为大家答疑解惑。了解直播参与方式，请拨打400-650-7766，400-650-7766。好，那欢迎大家明天来参与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啊，拨打电话呢可以了解视频直播的一个参与方式。好，那今天的三所学校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节目回听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这个上面都可以听到往期的节目回放。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明天将要来到节目当中的三所高校，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和四川大学。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也祝大家呢节日安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